爱的桥梁。 绽放光辉， 祝福你的未来被幸福包围。 哦，祝福你的未来被幸福包围。 你睡在左边，你决定了，却还在哽咽。如果你也会难过，为何坚持要离开？ 天亮了，行李在左边，路过了你喜欢的街，不想让你知道。 是爱你的， 你是爱我的， 非要到分开后才会知道我深爱的你啊。 我亲爱的， 我放心不下， 别太担心我， 是你的牵挂， 但都知道你会不起了， 我们爱过就好，爱了散掉，真不会有结局，你我都知道，就让我们说好一起爱到最深的地方，我不可原谅。相信我， 我相信了， 我是爱你。后才会知道我深爱的你啊， 我亲爱的， 我放心不下， 别再担心我， 是你的牵挂， 但都知道已回不去了， 我们爱过就好，有结局，你我都知道，就让我们说好一起忘掉。我怕爱到最深的地方，我不可原谅。到最深的地方，我不可原谅。 当你在寻找希望，不是每片天空都有阳光，不要感到失望，还会有一双手在你前方。 你有痛， 可能现实让你不好过，梦想也有迷路时候。不管未来会有什么，有爱就能度过，永远记得你还有我。 Just love，

小心就好。念借我当风干外套，还有你的味道。伦敦塔画的素描，眼角有生日的微笑。虽然爱情已转化了跑道，记忆还有你许多的记号。谢谢你曾经真心诚意对我好，我很好，会想也会带微笑。只可惜当时我们对爱了解太少，想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，其他的都不再重要。我需要你比从前更好，如果可以我要给你干涩的拥抱，这一秒只记得你所有的好，幸福是起跑，但我至少曾经抓到你抱过的小礼帽，躺在我的怀抱。你买给我的手表放在这个包包，已经用习惯的牙膏是你喜欢的味道。因为你我才看到生命里各种的美 我们在30岁的时候悲伤20年，已经不再回来。我们50岁的年纪，怀念30岁的生日有多么美好。当我们99岁的时候，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黯然度过，可能快乐的如同一个没被抓到的贼一般，嘿嘿偷笑。青春意味着充沛的精力和无限的可能，青春代表着不顾忌、不害怕、不妥协。今天969，我是亚薇。愿你做一个真正的青年，做一个幸福快乐的青年，接纳美好、希望和勇气，始终青春年少。 吹红了桃花，吹绿了柳树，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。吹醒了青蛙，吹来了燕子，我在城里刚好缺了谁。你纵然带来地下的玫瑰，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，又忍着不归。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。你会醉我想醉，会不会对不对也能怪我有点累。

相对，分隔的画面在你我之间，如果分开痛会少一些，谁该先发言？